20号，首都文明办提倡市民在家中把家里的空调调高一度，争当节能环保的绿色好市民。文明办在倡导中说，空调的温度每提高一度，耗电量将节省7%到10%，这个数字汇聚起来就是一个天文数字。而除了节约能源，将空调调高一度，还将为北京地区的电网安全做出贡献。目前本市的电网最大负荷迟迟走高，其中一半的负荷源于空调降温。20号，记者从北京市的银监局获悉，北京银行业金融机构落实北京房地产调控政策效果显著，贷款发放节奏持续放缓。据统计呢，317的新政实施以来，本市个人住房贷款发放金额逐月回落。6月份，全市银行业金融机构发放个人住房贷款158.46亿元，比上月减少了59.69亿元，环比下降了27.36%，创317新政以来的最低。北京市第14届人大常委会第40次会议20号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关于扶持专业运营发展居家养老服务业情况及议案办理的情况报告，并就此开展了专题询问。报告指出呢，今年全市要再建200个养老驿站，16区今年都要建成养老服务指导中心，同时助餐、助医、助洁、助浴、助疾、康复等7项居家养老服务预计明年将发布实施统一标准。

2017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 969旅行者。 提及马来西亚，大部分人想到的常常是吉隆坡、槟城，但你若搜下来马来西亚的地图，你会发现一个叫沙巴的地方。这个马来西亚的第二大地区有着风夏之乡的美誉。沙巴位于马来西亚东部婆罗洲的北端，以前被称为北婆罗洲，这里是婆罗洲的乐园。对崇敬大自然的旅行者来说，这里是马来西亚之旅中最令人心动的一站。如果你喜欢探险刺激，可进入原始森林跋涉，勘探岩洞，乘筏渡河，一窥长鼻猴的栖居，或潜入深海，观光五光十色的海洋生物。如果你爱好挑战自我，可以攀登东南亚的第一高峰金纳巴鲁山，接受寒冷的考验。如果你珍爱生命，可以在世界最大的森林保护区零距离的接触婆罗洲人员，欣赏世界上最大的花卉大王花。如果你崇尚运动，可以进行冲浪、滑水，或是在高尔夫球场大力挥杆。沙巴被誉为世界上最佳景观落日之一的圣地，因为它的海岸线朝西，而西边的海平面又排列着几处岛屿，因此每天傍晚都能看到壮丽的落日红霞。丹戎亚禄海滩就是沙巴观落日的最美点。美人鱼岛上的棕榈科植物茂盛，这里洁白细沙，是小森林世界上少有的无污染海洋世界。在海洋生态保护区聚集着许多的热带鱼，享受迷人洁净海滩的同时，这里的活动区域也是最大，环境优美，清澈如水晶的海水是您非常理想的度假与潜水的圣地。来到这里，您可以体验拖曳伞、水上摩托车、飞鱼、香蕉船等等，体验奔跑在海中央的刺激快感。在美人鱼岛，另一个很浪漫的事情就是在夜晚的海边寻找蓝眼泪。在美人鱼岛的沙滩上，有着一种发着蓝色微光的小生物，放在掌心就像捧着一颗颗蓝色的星星。在夜晚，整个沙滩都是蓝色的，站在这里有着无法想象的浪漫。婆罗洲是观赏长鼻猴和萤火虫的最佳点。红树林属于热带雨林，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长鼻猴生存至今的唯一理由。来到这里，一起和大鼻子情圣长鼻猴来一场近距离的接触吧。而当夜色慢慢降临时，放眼望去，天空中树林里突然星星点点地闪烁起来，成千上万的萤火虫聚集在一起，跳跃着光芒，明灭不定，会把整个红树林装点得十分神奇，也会让您感受到无比的震撼。七月的暑期来临，如果您不知道要去哪里旅行，那不如带着孩子与我们969旅行者一起出发，来到梦幻的沙巴海岛，开启一场美妙的萤火虫海滩之旅。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今天的969旅行者就是这样。 你做人伴随你，别留。

惩罚，做了就做

快的树不属于这时候，故事不再简单，声音太缓慢，等我们下巴拉巴巴巴巴， 把贝的银币都扔扔扔，赶着他们再滚来滚去，把他们摔在眼睛前面，看着他不停荡来荡去，隐约的容颜重涌而来，我们的里面从来有进步，不管是男是女，是为的以后不去言语， 跳知道不能自已，连身体也都觉得不舒服 应该是一个时间的概念，它是用时间来衡量的，而且呢它应该是于受众于不同年龄